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星期四晚的学人沙龙。在厂里面今天继续有我的 Mill 张全华、嘉豪、阿 Ming 和阿 Cam 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哇，今天的话题呢几过瘾，我知道嘉豪很喜欢，就是叫做舒服的恐怖啊。舒服大家有不同的定义啦，但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讲恐怖啊。所以如果 OK 啊，有老人家啊，小朋友啊，不妨呢可能家长揽住他们呢就去看一看这一集啊。咁不如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你喜欢的一套恐怖片啊。 嗱，我首先我想澄清一样嘢，我唔系中意舒服嘅恐怖，我唔中意舒服，我净系中意恐怖嘅啫。咁但系一个问题就系、是，我以前好中意睇恐怖片嘅，会经常入戏院，但系近几年就好少，因为其实我觉得啲戏都唔恐怖啦，而家咁而好有趣咧，我近来都仲有去睇恐怖片，因为其实主要咧系同我细佬咧一个活动嚟嘅，我哋即系两个人。兩個男人咁樣走入去，咁我哋其實就唔係睇恐怖嘅，係睇啲人俾佢嚇親，跟住我哋笑 嘅。咁你坐後排嘅咯？ 係啊係啊，跟住啊咁都驚㗎。 你唔會坐前排望翻轉，哇喺度笑啊咁啊！ 我驚咩人拍波咋？不過如果講一套我覺得好恐怖嘅電影或者我就覺其實就實質唔係一套恐怖片嚟嘅。咁咧其實就係、是、早幾個月即係不幸過身嘅美國導演 David Lynch 大衛連治早期一部電影嘅 Eraserhead 擦子膠頭。咁點解咁恐怖呢？因為其實我係完全唔知嗰度係發生緊咩事。一個黑白片呢，總之有個人呢個頭呢就類似好亂咁，咁就行來行去，我嘅理解就係、是。咁呢當時呢，因為其實唔係電視揾到嘅，咁我係買咗 DVD 嘅。咁你知要買呢啲唔同區碼 DVD 當時係好貴嘅，咁都幾百蚊，咁嗰時仲係學生。咁我屋企好細，咁我就自己匿埋個房呢就喺電腦上面睇，我記得三四點睇嘅。咁呢套戲呢就有個人呢就行來行去，咁佢就租嗰間屋，咁佢有時咧就會望下嗰個電眼，就望到出面有個好靚嘅女仔。咁點知咧，去到有一幕咧，譬如個女仔掉轉塊面，因為塊面係爛咗嘅咁啊。跟住佢又唔知點樣有個 B B 仔，跟住咧後屘個 B B 仔又變咗係蜥蜴。咁跟住啲音樂咧又會係一啲咧好令人唔舒服咧，一啲即係好工廠、好 industrial 嘅音樂。咁當時咧，我恐怖到咧，我睇到係咁打冷震。咁我堅持睇完之後咧，我係第二日咧係即刻將嗰隻正版嘅 DVD 送咗俾我朋友，我係唔想再買屋企。 送俾朋友， 好似精緻咁樣送俾。朋友， 政治都是一个经典嚟噶。咁阿 Ming 咧， 我啱啱就同嘉豪唔一样，我好中意睇恐怖片，但其实我系好惊嘅。我喺某程度上好中意俾人吓嗰种感觉。咁所以我好中意睇丧尸片。 你中意俾人吓？ 我中意俾人吓， 即系你被虐过有少少。 我好中意俾人吓，嗰种好緊張，但係跟住哦，原來係你嚟啫嗰一種嘅感覺。咁所以我係好中意我好多恐怖片我都睇嘅。咁其中一套我最近係叫做覺得印象最深刻嘅咧，就係一個串流平台入面嘅一套戲。我估大家可能都聽過叫《咒》啊。咁其實入面咧就唔劇透太多啦，就係講一個嘅媽媽，佢為咗一個嘅女女去即係佢即係去即係處理一啲佢好似俾一啲邪靈附身嘅狀態。我諗最恐怖嘅嗰個位咧係我覺得佢係同個觀眾咧，最尾係有個互動性啊！佢個意識上面咧，我覺得係好令我好驚嘅。咁所以對我嚟講咧 ，jump scare 嗰啲恐怖片咧，我係會嚇親，但係唔會令到我不停之後睇完仲要喺度諗。但呢一套戲就呢一套戲咧，我睇完之後個腦不停喺度 loop， 不停喺度 loop 呢樣嘢，先令到我覺得最恐怖嘅。 我覺得喺我。細個嘅時候，我係好中意睇恐怖片嘅，同埋我係會自己一個人熄燈睇咁樣啦。咁但係咧，越嚟越大個嘅時候咧，就因為可能自己多咗自己去酒店去出 trip 咁樣，寫住酒店，開始唔係好夠膽睇恐怖片，因為睇得太多咧，就會幻想好多自己一個人嘅時候會發生嘅事。咁所以近年反而睇少咗。但係咧，近年有一套咧，我都係好明顯係記得佢嘅，就係睇完嗰晚，我發咗惡夢。咁就叫做媽媽。點解我會覺得呢一套我會睇，即係我睇完係真係發噩夢咧？係因為佢太過真實咯。同埋即係除咗太真實之外，係太有佢個情節係太過 make sense 啊！我會覺得啊，真係譬如佢係講緊兩個細路仔，佢哋去咗間小屋嗰度啦。咁佢亦都講咗兩個細路仔嘅狀態嘅唔同，一個咧就係翻緊幼稚園，但係戴住口鏡片嘅細路仔。咁佢另一個咧就係即係一歲之前爬嗰種小朋友啦。咁但係咧，佢哋兩個面對個一直鬼魂嘅時候咧，因為一個就冇咗副眼鏡，佢就唔知道嗰個係個鬼魂；另一個小朋友咧，係因為佢仲細，佢就 是一個需要媽媽呵護的年代，有一個年紀啦，咁佢就直情係認為嗰個鬼魂是佢媽媽，咁就覺得哦好 make sense 咯件事。點樣即係講個鬼媽媽湊住佢哋兩個好 make sense， 咁所以我就覺得好驚咁樣咯。 嗯，咁我自己咧就我唔係好信恐怖片，係因為好多嘢咧係做出嚟，所以一開始你已經諗嗰樣嘢係假。但係譬如你話好似戰爭片嗰啲槍林彈雨嗰啲傷口啊、血啊、血腥啊嗰啲都可以好核突、好恐怖啦。咁譬如可能喺啲串流平台有一套喺電影院睇嘅，咁加埋音效叫 Get Out。咁嗰套戲因為有啲價值觀嘅嘢啦，同埋講到一啲歧視嘅問題啦，咁即係譬如我喺外國住一陣，咁我可能我自己經歷過，咁 feel 到嗰樣嘢，你可能了解到個歷史啊，即係譬如我睇戰爭片，我覺得最緊要就係我學到個歷史，真正嘅歷史。咁佢可能已經包裝得冇咁恐怖啦，但如果你代入個角色，你就會覺得哇，原來啲海軍陸戰隊去到中東打仗，佢哋係咁嘅樣喎。咁或者係嗰套驚慄片嘅時候，突然間有啲音效 ，boom 嚇出嚟，或者一個人跑過，嗰啲會驚咯。但係細細個，譬如你睇啲偵探啊，譬如你啱啱講啲政治啊，如果你一個人睇細細個係驚，因為細細個你唔知道個世界發生咩事。但係啱啱麥後同嘉豪講話，而家都忙到，即係你話我跑步去睇嘅時候，或者趕緊套戲，可能睇到一半就走啦，好難坐低。坐喺度睇兩個半鐘，都唔得閒去驚，即係驚其他啲生命中即係發生嘅嘢，驚屋企人有事啊嗰啲就話啫咁樣，所以係咯，所以我喺度咧都可以分享一下，我哋今日做呢個舒服的恐怖，點解你中意恐怖呢？ 不過你頭先講嘅一樣嘢，即係關於血腥呢個問題，因為我有啲朋友真係好中意睇啲血腥嘅嘢，咁佢經常咧會朝早咧會 send 嚟俾我睇，有時可能係一啲。即係啲人遇上意外嘅圖片，咁 佢係想嚇你定點咯？ 我唔知點解佢哋有一個印象，覺得我會對呢啲有興趣。咁跟住我話嗱，如果其實再 send 過嚟咧，就我就 block 咗你噶啦喺個咁但係咧，我諗起個血腥呢樣嘢，因為有啲人真係會覺得呢種血腥嘅嘢係嗰種恐怖嘅嘢。咁我記得咧我好喜歡嘅奧地利導演 Michael Haneke 係講過一樣嘢，佢就話。即係荷里活嘅電影好多時候都好多血腥，就係用嗰啲血腥去吸引人， 因為佢做到嘛。 咁咧即係奧地利導演 Michael Haneke 咧，當時有一套好出名嘅電影叫 Funny Games。咁個套戲咧大概就係話喺一個好舒服嘅類似一個度假嘅地方啦。咁有一對中產嘅夫婦，咁隔離咧忽然有兩個男仔就又嚟問佢哋借嘢，跟住就唔肯走，開始虐待佢哋。咁咧後來咧，佢喺荷里活咧係做咗個 scene to scene remake， 係逐 part 逐一逐個做啊。跟住啲人問點解你不嬲都好唔喜歡荷里活？佢話我想教導啲荷里活嘅觀眾點樣為之恐怖，因為喺佢嘅電影裏面係一滴血都冇，所有嘅發生恐怖暴力嘅嘢咧，全部都係冇影到出嚟，好唔舒服嘅佢嘅戲，每一次都睇到。 嗯嗯，咁阿明又即係你作為一個心理專家，可唔可以解釋一下俾我哋聽點解你中意睇恐怖片？ 好似我头先咁讲，因为我好鍾意嗰下好紧张跟住之后放松嘅嗰个状态。咁其实亦都有啲理论讲啦，点解咁多人鍾意恐怖片，其实就係因为呢一个状态好得意。恐怖片呢其实係俾咗一个好安全嘅环境，但我哋去经历恐惧呀，一个嘅 safe fear。点解咁讲，就係、是、大部分人睇恐怖片你都係坐喺屋企坐定定食緊炮谷呀、啊、飲緊嘢呀，或者同一堆朋友一起去观看呢个恐怖片。但其实入面嗰个主角啊，佢經歷緊好多危險啊等等嘅嘢。當我哋去睇到嗰個主角經歷好多危險嘅時候，我哋嘅身體自然有啲反應嘅，譬如腎上腺素啊，或者啲多巴胺會釋放咗出嚟，有啲興奮啊嘅感覺，或者好緊張、好刺激嘅感覺。但同時間咧，我哋理性上面亦都知道我喺一個安全嘅環境底下，咁所以其實咧，我哋認知上面知道我哋安全，但係感性上面經歷緊嗰一種好刺激啊、好危機四伏啊嗰種緊張嘅感覺，呢一種嘅感覺咧就令人覺得都幾吸引人。另外咧，第二個可能性咧，就係一個情緒淨化嘅一個嘅功能性喺度啊！大家都市人都好忙噶啦，每日你有好多工作啊等等。而睇恐怖片咧，就係嗰一種緊張完放鬆到嗰下嘅放鬆， 真 係 可以淨化。 我自己 唔會令到，喂，係咪真係真㗎？唔會令到 我 神經更加緊張。 你可以試下嗱，係就係嗰下緊張完放鬆翻嗰一下。是放鬆嗰一下，會令到你覺得好似咧唞一大啖氣嘅嗰種嘅感覺。譬如啦，可能你睇恐怖片，那個主角走咗匿埋，係啦，跟住只鬼喺向前面行過，係啦，好緊張，好緊張啦。跟住走咗之後，可以打翻開個衣櫃出嚟啦。 嗰一下嘅放鬆嘅感覺。咁有啲人就覺得咧，呢一下嘅感覺咧，好似令到嗰啲壓力啊，嗰啲變成咗一個替代咯。咁所以呢個亦都有個效用。咁最後當然啦，有一個效用就係人咧同人之間咧係有連繫嘅。好多時候大家會中意一齊咁樣睇恐怖片，或者一齊咁樣講鬼故，甚至乎細個可能拍拖嘅時候，你都會帶你另一半一齊去睇恐怖片。其實某程度上透過呢一啲嘅活動咧，嗰種大家一齊經歷咗好緊張，大家一齊經歷緊張完之後嗰種放鬆，都係一個聯繫嘅方式，其實就是一個 bonding 嘅 issues 嚟嘅。 講起 bonding 咧，我即係好，我發現我由細到大咧，好多嘅 bonding 咧都係因為恐怖片、恐怖故仔令到我同同學仔熟。因為譬如細個啦，我最熟嘅小學同學咧，我哋係好中意聚埋一齊分享自己聽到嘅鬼故事啦。咁講完之後，我哋咧就會係兩個人就會啊覺得好開心一日咁樣啦。咁所以我哋就係我最熟嘅朋友就係咁樣啦。咁跟住咧到咗即係小學嘅時候再大少少咧，試過成班女仔咧一齊玩咗一種好邪嘅遊戲咁樣啦。咁我玩完之後咧，成班俾老師一齊罰留堂。 咩遊戲啊？ 唔講得。咁咧就令到大家一齊俾老師罰留堂，跟住嗰個 bonding 咧就會覺得哇，我哋成班一齊做咗啲好曳嘅嘢啊，咁樣咁跟住就會覺得係個 bonding 都好強啦。咁跟住咧，在中學嘅時候咧，同我最熟嘅朋友係同我一齊係打呢個恐怖嘅遊戲機咁樣咯。即係其他同學煲劇，我冇煲到劇，咁我就唔能夠融入啦。咁但係咧，我同藉住同呢一個同學仔一齊喺度打喪屍，咁跟住我哋兩個咧就會變得最熟咁樣咯。都係係咯，幫我去同其他人聯誼咯。我覺得 你咁樣講令我諗翻起細個咧，咪有好多畢業營啊嗰啲咧，大家會一齊瞓覺。咁通常我就會同我啲同學仔一齊咧，就唔瞓覺，然後講鬼故嘅。跟住成班就覺得哇，好正啊，好似有個好有凝聚力喺度咯。 所以講到呢度咧，我哋今日講呢個話題就係恐怖啦。我哋第一節就講起大家中意嘅電影，可能大家喺屋企面前睇緊嘅觀眾都係諗起啊，自己中意啲咩電影啊？以前我上過一堂喺大學咧，就叫做 movie appreciation。喺我中四嘅時候咧，英文堂咧都去睇過啲片，跟住寫文章。咁去到大家去分享佢哋對於電影嘅共鳴，呢啲例如去到中學啊、大學生，大家傾，喂，嘉豪你有冇睇過？有睇過喎，啱傾啊。阿咩冇睇啊？冇睇唔啱傾喎。咁所以呢樣嘢咧，我哋講起，譬如我哋做電視節目都好啦，希望大家有個氛圍去討論一件事情，冇對與錯嘅，即係佢中意睇恐怖片，我唔中意睇恐怖片。咁所以咧，我哋翻到嚟咧，繼續咧就係探討下呢個話題啊，就係舒服的恐怖。繼續回到嚟咧，學人沙龍今日嘅主題咧就係舒服的恐怖。咁啊，啱啱講起咧，就係睇恐怖片咧都可以係一個咧就係聯誼啊嚇，咁啊一個氛圍啦，大家去講下啊，大家中意嘅電影咁樣。咁啊，嘉豪不如講下啦，其實恐怖片嘅舒服啊，亦都可以講下其實恐怖片有啲咩教育意義喎。 係因為頭先阿 Cam 同埋阿 Ming 都講過兩樣嘢咧，我覺得都可以思考。喂，其實可能睇恐怖片咧係有個教育意義，即係唔係淨係一個官能上面嘅刺激。因為頭先阿 Cam 都講過，哇，其實同其他人一齊分享一個恐怖嘅經歷咧，其實某程度係加深咗大家之間個聯繫，因為好似大家都經歷過一樣咧，即係哇一齊經歷咗危機咁樣。咁頭先阿 Ming 講到即係嗰個淨化嘅作用啊，咁其實即係古希臘哲學家李士多德都有講過睇悲劇。咁其實咧有，亦都有呢個淨化嘅作用。咁、那個淨化作用咧，某程度有一個教育嘅意義，就係話我哋將我哋一啲負面嘅情緒咧，經過咗，因為嗰個係一個假想嘅人，或者嗰個故事者唔係我自己本身。咁但我代入咗佢裏面，我好似感受到佢嘅，我感受到佢喜怒哀樂。咁我可能咧會建立咗一啲同情心、同理心。咁呢個咧對於長遠嚟講咧，我哋嘅性教嘅教育咧係有一個正面嘅影響嘅。咁可能恐怖片咧會有呢個作用。 我啱啱突然间谂起咧，就系其实我好中意睇恐怖片啦，所以有一次咧，我睇到一个研究嘅结果咧，令到我觉得好开心嘅。因为个研究结果话咧，原来中意睇恐怖片啦，或者睇血腥嘅嘢啦，或者啲末日啊、丧尸片嘅人咧，喺一个安全嘅环境底下去经历恐惧咧，结论发现咧，原来呢一班人咧，佢哋嘅抗压能力咧系会高啲嘅。咁即系个研究就系、是，原来喺300个人入面，佢就喺度睇中意即系 睇下大家嘅一啲喜好啦，即係平時睇啲咩戲多啦。發現呢，原來呢一班鍾意睇末日啊、喪屍啊、恐怖片嘅人呢，喺 COVID 嗰段時間，佢哋嘅焦慮壓力啦等等都係比其他人係低一啲嘅。甚至乎呢，係有一班特別鍾意睇喪屍片啊、末日片嘅人呢，佢哋嗰個嘅喺危機入面嘅嗰個意識啊，佢能夠去準備多啲啊，即係點樣去度過危機嗰個能力呢，都係高啲㗎喎。咁所以其實恐怖片入面，即係佢提供咗一個安全嘅狀態俾我哋去經歷恐懼，可能個好處都真係有一定嘅教育意義喺度。 講起危機意識啦，我係因為我係非常之中意睇末日啊、喪屍嘅類型。我亦都覺得咧，我真係對於末日嘅準備咧係充足嘅咯。因為我直情咧係我做過一個 project 啦，係教人哋去點樣面對我就唔夠膽講話面對喪屍，因為好似太唔真實咁樣啦。咁我就教人哋點樣去面對核爆咁樣啦。咁如果核爆嘅時候咧，你應該點樣去匿啦？點樣去配置自己嘅屋企啦？咁我就因為我其實睇得太多喪屍同埋末日片，所以我先會有咁嘅研究啦，亦都有令到覺得如果真係有呢個情況發生咧，我都會可以應付到咁樣咯。 阿 Minga， 你頭先咧一路都講話如果我哋喺一個安全嘅環境裏面經歷嘅恐懼咧，係有一個減壓嘅作用咁樣。咁我相信呢個經歷恐懼，首先我要驚先得。咁但係同一時間咧，我又要理解佢係一個安全嘅環境，因為如果佢唔安全咧，可能會有啲負面嘅情緒。咁會唔會其實好似有一啲嘅 tension 喺度咧？因為如果我覺得好安全嘅呢個環境，我未必會驚咯。咁如果我覺得我要驚嘅，我真係覺得佢唔安全。點解會咁樣講咧？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咧，其實殭屍片咧係即係大行其道嘅。咁啊，譬如殭屍先生咁樣，咁嗰時我就會同啲同學拗嘅，話我哋啲殭屍啊，梗係勁過人哋外邊嗰啲殭屍啦，即係離世驚啊。咁又會練咧唔唞氣，因為你唔唞氣啲殭屍 唔聽到你。 咁嗰時咧係可能我雖然會好驚，但係咧我都仍然覺得好安全。點解咧？因為我知道最尾咧，林正英師傅咧出嚟咧係一定可以搞得掂啲殭屍。直至我後屘睇咗一套戲，亦都係有林正英師傅做嘅。咁咧就係叫做《時來運轉》，好似係。咁裏邊咧就係類似咧就佢係做鬼仆咁樣，即係佢係做歐魂使者類似。咁佢就要咧得閒咧無端端咧就會頭暈，咁就會去，好似唔係佢開始，應該係馮瑞凡先生。咁佢就咧係初時嘅歐魂使者。咁但係佢為咗救個仔咧，佢就犯咗呢個規條，於是咧佢就即係不幸身亡咁樣。咁最後咧就要林正英師傅出馬咧，就要搞掂呢件事。咁但係咧喺個結局，因為其實係一套喜劇嚟嘅，但係最後個結局咧就係因為其實佢要去做歐魂使者，即係有人 call 佢嘅時候咧，佢就開始眼瞓咁樣。最後嗰幕咧就係、是，林正英師傅開始眼瞓，跟住我覺得我的世界完全崩壞咗，因為連佢都搞唔掂。咁自此咧，我就好睇港產恐怖片都覺得好恐怖，因為覺得連最正義嗰個都搞唔掂啊！呢個世界。咁所以即係呢個所謂，因為頭先阿 Cam 都有講過，我而家成日睇啲戲，我睇完都覺得，喂，可能即係我去住酒店都驚喎咁樣。係。 所以我覺得恐怖片有一樣嘢同戰爭片啦，同平時嗰啲愛情片啊，或者係英雄片有啲咩唔同咧？就係喺你啱啱第一次講嘅時候咧，那個交代，就係你好多時候係第一身去做，即係譬如嗰陣時電腦遊戲點解第一身嗰啲射擊？因為好似你自己喺個戰場度真係射緊啊嘛，咁好多時候咧，你睇緊呢啲電影咧，你都會代入咗自己喺個角色度，或者覺得佢好可憐，咁所以就係有嗰種咧同理心啊，嗰只同情心啊。咁但係譬如好似啱啱講起啲社會現象啦，譬如我哋去講呢啲話題，希望都係同你自己嘅息息相關啊，同社會息息相關。譬如好似有啲電影嘅奸角啊，小丑。無論在本身嗰個蝙蝠俠或者自己嗰套電影當中你都會覺得佢係悲慘。有啲人覺得佢係英雄添，因為佢塑造出嚟佢係電影嘅主角啊嘛。咁但係電影嘅主角其實話到俾人哋聽，佢都係一個可以奸奸地都可以做一個主角。佢個笑聲、個驚慄聲都係可以係造成一個恐怖，或者係佢拍戲嗰個區分本身亦都係恐怖嘅。但我覺得可能喺第一身嘅角度啊，第一身嘅角度，甚至我哋可能之前嘅幾集講緊呢啲話題，譬如可能寵物嘅，同理心，咁所以你話同理心喺個教育係咪好緊要咧？係嘅。因為譬如我以前翻學嘅時候，其中禮拜六咧就有個叫 SOS，SOS 唔係嗌救命嘅，叫 Service on Saturday。今日啲咩做呢？探訪老人家，探訪小朋友、孤兒，探訪咧監倉嘅倉友。咁好多時候你就會問啊，點解佢會坐喺入邊咧？點解佢會去老人院咧？ 點解會有孤兒呢？咁你就會了解社會嘅問題啦，同埋你代入個角色，你係佢會點？你係個主角點會逃離個現場啊？咁樣。 所以我覺得恐怖片嘅另外一個教育意義咧，就係喺以前嘅恐怖片咧，我覺得係有一個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呢一個概念。咁所以我成日睇咧，我都覺得唔恐怖，我都唔會做呢啲壞事噶啦，或者我即係平心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噶嘛。咁但係我覺得咧，去到八九十年，去到九十年代，我覺得最主要顛覆咗呢個概念咧，我覺得就係、是。當時午夜凶靈即係貞子，同埋咒怨，嗰啲人無辜啊！即係我覺得嗰啲人佢都冇做過壞事，咁但係有啲怨靈就即係搞住佢哋，咁我又開始會覺得，喂，又將我帶嚟咗個 comfort zone， 因為我一路都以為，我做個好人就唔會有呢啲咁嘅事情，遇見咗呢啲事情，但係呢啲戲就講我就顛覆咗嗰個傳統嘅教育意義。 我諗咧，其實大家頭先講嗰樣嘢係講緊咩叫恐怖啊，咩叫恐懼，代入咁係一種其中一種影響恐懼嘅，不過。如果我哋真的去看恐惧，其实恐惧这种情感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情绪来的。所以呢，譬如一些血腥啊，可能是一些腐烂了的东西啊，或者一些黑暗的地方啊，一些尖锐的物件啊，这些是在演化学的角度来讲，就是会容易令到我们有恐惧的。人呢，遇到有一些威胁的时候，譬如刚才所讲的那些东西，自然呢就会有一个机制，一个逃生的系统，一个保护自己的系统，我们说一个战斗或者逃跑的系统，它自然会着咗的。所以其实恐惧是一种很 inborn 的东西的，它很快很 inborn。 但是刚才嘉豪所说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认知会影响呢，其实这个是另外一个过程来的，我们叫这个做 top down 的过程，一个认知的过程，就是用你想、其实这些是不会发生的，那就没有代入感，我就不觉得害怕了、其实不会的，正义必胜的，最后其实不会有危险的，又是用认知的过程禁住了，去安抚了我们那个 bottom up， 或者那个、原本那个、就是恐惧的那个 mechanism、咁所以其實代入感係一個好重要令到嗰個恐怖片更加驚唔驚嘅一個因素咯。 嗯，所以你話認知嘅過程，譬如點解即係海陸空美軍戰隊 SEAL Team 佢哋個訓練啊，慣咗驚啊，即係唔好話恐怖先，慣咗驚黑暗嘅環境啦、可能閉氣幾分鐘嘅情況之下啦，甚至譬如消防員要練跳樓啦，因為好多時候你可能去到一啲緊張關頭，你要六樓跳落嚟嘅，或者你啱啱講起林正英師傅，佢係武師出身嘅、即係譬如。以前成龍的電影，即是你說紅番區他跳或者是一些車衝下來，因為那些是你覺得做不到嘛。譬如你說荷里活的戲，哇為什麼可以這麼厲害，或者是日本的戲這麼厲害，因為你做不到，而那些是可能超自然的狀態，那些東西爬出來的，有些是突然間蹦出來的，或者你剛剛說你跟你弟弟聯誼去看戲、是因為那個戲院全黑的感覺，你給了百幾蚊啊，去嗰個戲院去睇，你會乖乖地坐喺度去睇，同埋嗰啲音效，即係如果你再勁啲，可能有啲水又噴出嚟啊，隔離有啲肥哩肥哩嗰啲感覺啊，你會覺得更加唔同咯。同埋即係睇戲，我覺得哇，原來可以咁，即係原來可以咁嘅嗰種 sense 咧，我成日都形容就係、是、我寫嘅時候就話大鄉里出聲，即係哇，原來個世界係可以咁嘅，同埋你講緊啲危機感啊，嗰啲即係嗰啲 crisis 嗰啲片咧 ，AQ。即係逆境智商，逆境智商都可以提高。即係面對住逆境啦，有咩世面未見過啊？所以譬如點解啲醫生可以企到出嚟啊？點解啲軍人可以企到出嚟去應付啲問題啊？就係因為佢哋。即係唔係話睇得多恐怖片啊？經歷多啫 嚇。你頭先講話 SEAL Team 佢哋嘅訓練咧，我記得係有好似都係心理學家講話有兩種恐懼咧，係人類係會冇得避免地驚嘅。一個咧就係聲音，可能突然間、突如其來一聲嘭咁樣，你會好驚。跟住另一樣咧就係高處墮下咯。即係呢兩樣咧係基本上呢兩樣感官咧係你一定會驚嘅咯，冇得抗拒地，你冇得訓練令到你自己唔驚嘅咯。 因為呢兩種嘢咧，其實就係頭先所講演化学角度入面咧，系一种特别啲嘅信号啊。其实所谓惊，其实恐惧本身系要嚟保护我哋嘅。你唔惊咧，其实我哋死咗好耐。我哋祖先一定要惊嘅。喺原始嘅森林入面，你见到狮子、老虎、高处或者 小朋友生出嚟都惊噶啦。 其实你真系会惊噶。所以小朋友其实对嗰个高空嗰个感觉，其实佢系好细个已经有呢种嘅恐惧嘅感觉。其实系保护我哋喺物种嘅演化嘅角度，我哋唔惊，我哋唔会生存到啊。咁所以点解有一啲嘅原始嘅恐惧嘅来源咧，系好难去 overcome 嘅，好难去训练走。其实就因为咁，其实佢保护紧我哋咯。 不過關於聲音呢樣嘢，我覺得好有趣嘅，就係、是、我自己對於恐怖片嘅觀察咧，以前咧會係第一時間嚇你嘅，而家咧好多時候咧係會營造一個懸疑，諗住呢一個位嚇你，即係你等跟住咧，原來另外一邊嘣出嚟，咁就用個第二時間嚟嚇你。咁所以可能我哋對於嗰個恐懼嗰、那個。期待或者我哋預示到嗰個可能咧，都係某程度幫我哋預備咗。哦，咁但係咧，於是咧，而家導演咧就等第二時間去嚇你。 係啊，所以你講起呢樣嘢真係教我咯。即係你諗下，點解細細個睇你會覺得恐怖？因為冇咁多 sample 嘛。去到我哋個腦入邊啊，裝咗好多唔同嘅記憶啦。我哋會喺片段當中咧有個比較，就話：誒呢套係咪好似嗰套咧？嗰套又咪好似呢套咧？呢套有冇嗰套恐怖咧？一定會有個比較。所以你話去到剪接啊，點解有啲戲衰在就係爛尾嗰啲？其實可能係剪接嘅問題。最尾佢想嚇你又嚇唔到啊，咁樣。咁所以今日我哋嘅話題咧，即係講起舒服的恐怖咧。嗱，恐怖咧，我哋講咗好多。所以等等我哋有機會咧 ，soft 翻少少講舒服，或者再同大家講下其實究竟咧恐怖有啲咩嘅教育意義啦。好，咁啊呢一節咧差唔多啦。咁下一節咧，我哋再翻嚟講呢個咧舒服的恐怖。翻到嚟第三 part 嘅學人沙龍啊，今日我哋嘅主題咧就係舒服的恐怖。嘉豪真係交俾你講，即係譬如你講起恐怖啦，都有分唔同嘅血腥嘅層次啦，或者係唔同嘅層次啦，可唔可以同大家傾下咧？ 我覺得好有趣嘅令我諗起咧就係心理分析學家弗洛伊德咧有講過喺1919年嘅應該寫過一篇文章咧，就係討論咧 uncanny 呢個 concept。咁我唔知道中文點樣譯，我諗應該大概係詭異啦，即係有少少好咁譬如俾一個例子咧，即係譬如可能大家今日可能喺個袋度揞咗張紙出嚟，上面有個 number 可能56咁樣，咁可能到你晏晝咧食飯咧，跟住56蚊咁樣，跟住到夜晚咧，你睇下聽日可能要做啲乜嘢，跟住你可能掀開張紙又另外一張紙又有56咧，你咪覺得有個好詭異嘅感覺，覺得可能會有啲唔舒服啦，或者咁當然有啲人可能認為 lucky number。咁咧，弗洛伊德去探討咧呢一個感覺咧，咁佢就形容為咧叫 uncanny。咁喺德文裏面咧，佢就叫做 unheimlich。咁 un 即係唔係咁解。咁所以咧，佢從個字源去探討咧，就係話我哋諗下 heimlich 呢樣嘢係乜嘢嘢。咁唔係 heimlich 呢樣嘢咧，某程度都係解釋咗呢個詭異嘅。咁一般嚟講咧 ，heimlich 咧就係話一種我哋好舒服啦、好熟悉嘅感覺。咁所以恐怖嘅詭異嘅嘢咧，就係話一啲我哋好唔熟悉嘅嘢。咁就等於我喺第一次講過，即係當我睇大衛連治嘅電影《Eraserhead》，係因為我好唔熟悉嘅感覺，因為我係無以名狀嗰樣嘢，我講唔到出嚟，我冇辦法咧用一啲我熟悉嘅方法咧去形容佢，所以我咧係有一啲不知名嘅恐怖。咁似乎咧。根據弗洛伊德所講咧，呢一樣嘢咧係某程度就係所謂詭異嗰樣嘢個本質。咁但係同一時間我哋都知道啦，唔係所有我哋唔熟悉嘅嘢都恐怖噶嘛。咁弗洛伊德咧繼續去研究咧 heimlich 呢個字咧，佢就話其實 heimlich 呢個字咧喺德文咧有另外一個意思。嗰另外一個意思咧就係話係秘密嚟嘅，係一個 secret 唔應該咧曝光嘅嘢。咁所以咧，如果換 heimlich 咧，就即係話一啲秘密嘅嘢曝咗光。咁佢最後咧得出一個解釋咧，所謂詭異咧，就係話一啲好熟悉嘅嘢，一啲我哋唔熟悉嘅嘢，本來咧應該係收埋嘅，但係咧而家就曝咗光，所以咧用一個好我哋好唔熟悉嘅方法咧呈現出嚟，令到我哋咧感覺有啲好唔自在。咁呢個某程度就係嗰種恐怖啦。 嘉豪咁樣講咧，令我諗起一樣嘢咧，叫做 morbid curiosity。其實人咧有好多嘅topic 咧，其實係一啲嘅禁忌嚟嘅，譬如血腥啦、死亡啦、罪案啦、一啲暗黑啦、邪異嘅嘢嘅，係啦。咁好多時候咧，我哋唔會話公開咁拎出嚟去討論嘅，比較少係咁樣學校啊、家庭啊，未必會去咁樣討論。但係唔知點解人咧就有個傾向性咧，係對呢啲嘢特別有興趣嘅。好細個就中意係媽咪、爹哋叫你唔好睇咁多恐怖片啊，你就硬係要偷偷咁樣睇。譬如一啲死亡啊、邪異啊、一啲咁樣嘅嘢咧，又係有一段時間你會特別想了解多啲嘅。咁有一啲嘅學者就話呢一種咧叫做一種嘅 morbid curiosity 啊。所以恐怖片入面咧，其實就係有一個好 legit 嘅空間，你去探討呢啲叫做有少少 taboo 啦、一啲禁忌嘅一啲嘅 topic， 從而咧你可以好有興趣咁樣去知道。 做呢啲嘅即係範疇入面嘅嘢，又唔會俾人去話喎。咁所以點解有啲人就話我睇恐怖片或者啲相關嘅嘢咧，其實會令到你覺得好得意或者你中意嘅原因，其實就同 morbid curiosity 有關嘅。 所以呢個獵奇嘅心理咧，亦都係即係 morbid 獵奇心理，即係我睇到啲資料啦。令到大家點解中意睇串流平台嘅紀錄片？因為有啲紀錄片咧就係去拍嘅，去拍嘅時候特登去了解好多歷史嘅嘢，譬如可能有啲係講起全世界最恐怖嘅監獄嘅，究竟有幾咁恐怖？因為我哋唔會經歷到，我哋可能亦都係有個環境，就係話我哋會諗我哋入邊會點樣生存啦。第二樣嘢，譬如可能墨西哥，即係佢嗰啲有一套係講牛油果啲啊咁貴嘅，係因為佢啲 cartel 好勁嘅。咁你諗下點解會咁咧？咁所以其實我哋身在香港好多時候好幸福嘅。咁同時間我哋個環境未必話做到好多好多好好嘅恐怖片嘅題材，但係我有諗到好多嘢，譬如啱啱咪咁講啊，過街老鼠或者係我哋見到啲蟑螂曱甴，係咪都會覺得核突或者驚先？即係所以唔同嘅即係恐怖亦都係有唔同嘅情況。但係譬如我特諗起舒服的恐怖，其實諗起其實擠暗瘡係咪屬於舒服的恐怖？因為好痛喎，可以，但係即係你如果係有個顯影鏡咁樣去睇咧，譬如有啲人咪話密集恐懼症嘅，咁嗰啲鼻皮膚毛孔比較大啲啊，嗰啲蓮蓬啊嗰啲，即係我唔知道大家密集恐懼症大家點睇咯？ 你啱啱講起呢個擠暗瘡嘅嘢，其實咧， 舒唔舒服啊？ 尋晚我就問我太太，我話咧啊，我哋今日咧就會討論舒服的恐怖呢個話題。咁佢話我問你覺得係你會諗到啲咩？佢話嗰啲擠黑頭嗰啲片咯咁樣。 啱傾我。 我覺得我太太好恐怖。 係因為點解？佢好多黑頭。 唔係，佢話呢樣嘢就係嗰種舒服的恐怖。即是你好治愈啊，即是但是你其实那样东西很核突。咁我就覺得你中意睇埋啲嘢好核突， 係係。 我有段時間咧，即係呢個社交平台咪會有時 fit 啲嘢俾你嘅，佢就無端端 fit 啲擠暗瘡啊嗰啲，但其實我唔想睇咯。 係因為你係咪上網 search 擠暗瘡佢先彈出 嚟？我冇啊，我就唔知點解，可能有朋友 send 過俾我睇咁樣咯。咁但係我心其實我唔想睇喎，咁跟住我就一見到呢個我就即刻 fit， 等到佢唔好再 fit 俾我咯。咁跟住，所以我呢、這個我就唔覺得舒服的恐怖嘅。不過頭先你喺度講咧動物嗰樣嘢啦，即係我就自己是不怕曱甴，很怕老鼠。咁我見到老鼠，我就會即刻停咗喺度 freeze 咗，或者係直情算啦，運腦走咁樣啦。咁咧，我諗起咧有個我之前因為有個 app project 啦，咁我有個朋友咧，佢係非常之驚雀仔嘅，即係佢係有 birds 嘅 phobia 啦。咁跟住我就話：喂，不如我做個 project， 你做我實驗嘅對象，你肯唔肯？咁佢就話：哦，好啊，我願意咁樣啦。 首先，我想問佢有 birds phobia， 佢即係喺個街度見到麻雀仔都驚。 都唔得。佢會掹住我走咁樣，或者係佢喺雜誌上面見到有一隻雀仔出現，佢睄到佢會搣走咗抌咗佢咁樣咯，或者係睇戲佢會，如果突然間有喺鏡頭裡面，其實我都唔覺嘅，佢會有即係有雀仔飛過，佢係擰開，咁我知道哦有雀仔啦。 咁如果麻雀嘅一索咧？ 应该 OK 嘅，打啲得嘅 ，OK 啊，唔系咁啊，可能佢好惊咧。 应该，但我谂佢会唔想要，佢会冚埋送俾人。 叫佢睇呢一集啊，唔该。 咁跟住我就问佢，佢就肯愿意同我做一个实验啦。咁跟住后屘咧，我就有一套希治国嘅套电影叫做The Birds， 就是關於雀仔的，就都是一真係佢係講到形容啲雀仔恐怖咁樣啦。咁我就同佢講話啊，我有五幅圖係由呢一套戲裏面抽出嚟嘅，咁你幫我喺呢五張圖揾翻啲雀仔出嚟啦。咁跟住佢開啦，咁跟住佢就好緊張，好驚，每一張圖咧，佢就話疑似呢度有雀仔，疑似嗰度有雀仔，但係咧佢一路講嘅時候咧，係個人係發曬飆曬冷汗，好驚好驚好緊張咁樣，跟住一路咁樣咯，咁跟住完曬五張圖咧，我係同佢講，其實咧我係將所有雀仔執走曬，裏面一隻雀仔都冇噶，咁但係即係佢就係好驚，但係佢驚嘅對象已經其實冇咗噶啦，但係佢係仍然都係凝住佢會有驚嘅對象喺裏邊，所以佢係個幻想裏邊好驚咯。咁我就唔係好明啊，點解佢幻想裏邊都可以驚到咁樣啊？ 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好常見嘅情況，好多時候我哋驚咧嗰種 anxiety 嗰種焦慮嘅感覺，唔係一定係有一個嘅源頭，你真係見到嗰只雀仔你先驚嘅，反而係一種咧你預計。 佢會出嚟，但你又唔知佢幾時出嚟，或者佢會喺邊度出嚟嗰一種嘅恐懼。其實同恐怖片一樣嘅，好多時候咧，可能嗰個導演佢製造緊一個氣氛，你大約知道會係有啲嘢噶啦，但你唔知佢喺邊一個方向出嚟，你唔知佢邊一刻出嚟。咁當喺咁樣嘅狀態底下咧，我哋有一個嘅預料性嘅一種嘅恐懼，但係佢未彈出嚟咧，其實你成個人咧會處於一個好高度戒備嘅狀態，就好似你朋友咁，佢會出曬汗啦，有曬嗰啲嘅生理同心理上面嘅反應啦，好 tense 個人，因為你喺度估計嘅一樣嘢，而你成個人咧就諗住幾時打仗，幾時打仗，幾時要去對抗啦。咁喺呢一個狀態入面咧，係其實令到人咧係更加覺得辛苦同埋大個嗰種嘅焦慮嘅感覺噶。 不過講起呢種幻想嘅咧，我就諗起咧，因為我中學年代咧曾經有套電影咧叫死亡習作，係咪 Blair Witch Project？咁當時呢套戲咧係好所謂好劃時代嘅恐怖片咧，就係因為其實佢冇拍過任何恐怖嘅嘢，佢就係幾個青年咧用一個即係手搖嘅即係 handheld camera 啦，咁就去影就話啊，我哋去揾啲邪教咁樣，咁咧跟住佢嗰個即係推廣嘅就係話喂我哋咧執到一盒咁嘅帶，咁而家就播出嚟當電影咁，咁係冇從來冇出現過一啲恐怖嘅情節嘅，咁咧就俾大家咧感覺到咧入去睇嘅人咧就係有一個咁樣嘅預料，哇！咁所以我成日有時就覺得，究竟恐怖嗰樣嘢係真係睇到恐怖啊，定係預料恐怖咧？咁因為我自己有另外一個經歷咧，就係、有一次喺電影節咧，就係、買咗套戲咧入去睇，我記得係喺科學館晏晝。咁咧嗰套戲咧就係、一個法國導演叫佐治方珠 George Van Zhu 咁樣，我唔識法文。咁嗰度因為佢嘅短片嚟，咁所以喺介紹裏面咧係冇唔知嗰套戲做乜嘅。咁就話我哋咧呢個導演好出名嘅導演回顧咩三個短片。咁當日晏晝咧冇乜人，咁我就飲住啤酒咁入去睇咁樣。我諗應該得十個人到嘅就喺戲院裏面睇咗一陣，我係聽到有人嘔行翻出去，因為嗰套戲咧係影巴黎市郊嘅一個屠場，係、真係好仔細咁樣影住佢點樣屠宰啲動物。嗱、嚴格嚟講其實唔係殘忍嘅，因為係每一日都發生嘅，我哋食緊嘅嘢都係嗰度嚟。但係跟住我諗，相信當日嘅人係冇諗到呢樣嘢。跟住當日我係聽到好多，我都頂唔順。但係我覺得呢樣嘢就係唔係話只係想像咯，呢樣嘢要真真正正去面對先會感受到嗰樣恐怖嘅嘢。有少少似你頭先 email 你一早講，即係戰爭電影咁樣，因為先可以睇到嗰個殘酷喺度。 即係你睇戰爭，即係有好多嘅。即係以前可能屠殺啊、內戰啊，大家睇到歷史係，我諗要感恩啦、即係因為而家相對嚟講，我哋喺香港冇經歷過戰爭啦。同埋有一樣嘢就係，譬如你講 phobia， 有啲人驚著。有一個可能大家都會驚搭飛機。因為飛機嘅災難片相對嚟講又多，同埋有時恐怖災難咧，當然你話喺個數據上 percentage 百分比一定比車低、比船低、比貨車低，因為好安全，因為喺嗰個嘅維修方面做得好。另外一個，譬如可能睇近排一個紀錄片咁講，關於以前恐怖主義嘅911。因為香港高樓大廈好多，嗰一刻即係2001年發生件事之後，其實我諗大家最多人諗就係話：喂，如果你係入邊其中一個，你會點做？因為呢個都好緊要嘅，因為你如果有個危機意識，真係有一日發生啲咁嘅事咧，因為未必唔會發生喎。有啲發生咁嘅事，你點樣照顧屋企人咧？或者有啲人會問你最後個電話打埋俾邊個？你最後寫封信會俾邊個？咁所以即係呢樣嘢都係會點解你話同理心啊，或者教育各方面會有好多嘅諗法，譬如獵奇嘅，即係我哋會好好奇下一步我哋會點做，或者下一步對方會點做。咁所以今集雖然我哋講恐怖啫，就係有啲嘢都可以好舒服咁同大家傾嘅。咁我哋即係都仲有好多嘢去講啦。咁舒服的恐怖，尤其是喺恐怖當中，我哋點樣揾到一啲舒服嘅感覺咧？我哋下一節咧可以繼續咧同大家講下舒服的恐怖啊！翻到嚟最後一次嘅學人沙龍，今日嘅話題咧就係舒服的恐怖。咁啊，啱啱嘅對上三次咧，我哋都講起咧，就係我哋對於咧恐怖嘅定義咧，都同大家分享咗咧我哋中意嘅恐怖電影啦。咁喺呢一節咧，不如同大家講下一啲現實嘅恐怖家豪，不如講先啊。 我哋頭先一路都講咧，即係我哋喺一啲虛構嘅譬如例如電影啊，譬如故事裏面咧，我哋可以點樣 藉住經歷咗呢個恐怖嘅樣嘢咧，好似舒緩咗我哋咧心裏邊一啲或者心理上面一啲負面嘅情緒啊嗰樣嘢。咁但係其實諗真啲咧，其實現實世界咧，我經常都覺得係恐怖過所有電影嘅。咁例如我自己嘅經歷咧，就係、是、我都唔係刻意，我唔係一個對歷史特別有研究嘅。咁但係唔知細個嘅時候咧，去親旅行咧，就唔知點解都會去到嗰啲地方啊，例如奧斯威辛集中營，例如柬埔寨嘅沙漠戰場。咁亦都後尾都又係好偶然地咧，就去咗波斯尼亞咁樣睇咗好多呢啲關於喂人類真真正正做過啲好恐怖嘅嘢。咁我覺得喂，其實嘅現實世界，坦白講，呢啲事情而家都發生緊嘅喎，唔係歷史嚟嘅喎，呢啲歷史只係不停咁循環緊。咁我哋睇恐怖片之餘，其實有時我自己都會反思，喂會唔會其實我係 take it easy way out 啊？即係唉，好似舒緩咗啲，真實恐怖仲發生緊。咁或者咁樣倒翻轉啦，呢、這個世界咁恐怖，我都生存緊，我仲需唔需要去睇恐怖片去舒緩我自己個壓力咧？咁樣。 啱啱嘉豪講呢樣嘢咧，其實我某程度上都好同意，因為其實恐怖咧，當然恐怖片嗰種恐怖其實有少少 artificial 嘅，假噶嘛，係咪？你都知道其實係唔係真實嘅。但係現實世界其實有好多嘢都令人覺得好驚，除咗 history 過去，可能你睇翻集中營啊等等一啲嘅即係記錄，你會覺得好心寒啊。其實現時 day in day out 我哋都發生好多事，其實我哋會驚同擔心嘅，譬如可能係疾病嘅問題，或者一啲嚟緊會發生嘅災。呢啲其實是 future tense 嘅，或者是現時會發生嘅嘢。其實我哋人都會覺得好恐怖喎。所以其實所謂嘅現實同恐怖，即係恐怖戲入面嘅嗰種恐怖，我個人就覺得現實嘅可能反而真係更加恐怖。 講起真實更加恐怖啦，我諗起有一套紀錄片啦，就叫做《App The App of Killing》啦。咁咧係關於印尼嗰陣時嘅大屠殺嘅。咁係佢個導演咧，佢去翻印尼嗰度啦，揾翻嗰陣時參與大屠殺嗰啲人啦，嗰啲劫匪自首啦，去話俾佢聽啊，要拍一啲關於你哋嘅，好似話讚揚你哋嘅英雄事蹟咁樣啦，類似係呃佢哋咁樣啦。咁佢哋真係信，而亦都覺得自己係一個好勁啊，可以殺人咁樣啦，可以操控人類嘅生命咁樣啦。咁佢哋就真係嬉皮。少年同埋冇，即係佢冇一個內疚嘅心情去講翻佢嗰陣時點樣去殺其他人咯。咁我覺得係哇，其實現實嘅人係可以恐怖過鬼啊、喪屍啊好多嘅咯。 我倒翻轉，我另外咁樣諗啊，即係呢啲感覺上，我哋覺得大奸大惡咁已經係哇，呢啲真係離曬譜嘅，簡直一絲內疚都冇。咁但另外一種我覺得好恐怖嘅就係、是、我哋成日都講嗰種即係平庸的惡，即係 banality of evil， 冇樣睇嘅咁樣。有一段時間咧，我就即係翻工冇嘢做咧，咁啊成日食飯嘅時候咧，就係咁去睇嗰啲咧連環殺手嗰啲關於佢哋嘅資料啊、歷史啊、唔同嘅古仔咁樣，都發現其實幾多咧係即係撇除佢哋嘅成長，可能有啲好不幸嘅發生嘅事情，令到佢哋嘅心理可能係我哋會認為唔平衡啊，或者出現咗啲問題之外，好多其實可能真係同你個朋友冇乜分別嘅啫，佢哋做嘅嘢。咁呢一樣嘢我都覺得幾心寒嘅，即係有時會覺得哇，原來我哋身處嘅社會，我哋好多時候好似處於一個真係好舒服嘅情況之下，但係其實可能我哋不停係冇意識到個恐怖喺度。可能有時即係咪恐怖舒服嘅恐怖以外，我哋應該有啲恐怖嘅舒服俾我哋。 應該咁講，呢個其實都係同個代入感有關，因為頭先所講，我哋一般人睇恐怖片以前可能就係大奸大惡，其實嗰樣嘢唔會咁容易喺。你身边发生嘅，但系细思极恐就系嗰样嘢系你 day in day out， 你喺身边度会发生，可能就系真系你隔篱嗰个邻居。人咧有一样嘢叫做镜像神经元啊，呢个 mirror neurons 啊，其实就话我哋如果同其他人相似，我哋好容易咧去 feel 到 mirror 咗，即系对有少少镜像咗对方嘅感受。咁所以其实如果嗰套片或者嗰样纪录片都好啦，或者嗰件事系越同我哋有一个近似性咧，其实我哋容易。代入，我哋容易 feel 到對方個情感，其實對我哋個 impact 嗰個影響可能會係更加大嘅。 咁所以講起咧 ，morbid curiosity 咧，即係譬如你話嗰樣嘢同你比較相近啲，其實唔相近都可以咧，好好奇喎。即係譬如可能你見到上網一啲片啊，啲旅遊達人啊，帶你去嗰啲地方，你冇可能去到嘅，你又會對佢好好奇。咁之前有機會出差啦，去到美國洛杉磯一個地方咧，佢哋稱之為 skid row 一個貧民窟。咁其實個貧民窟咧喺嗰個嘅主城區咧，即係嗰個嘅金融區當中咧，係隔咗兩條街，但係當中係有個 skid row 咧有成8000人啊嘅窮人嘅，咪入邊有癮君子啦，又飲醉酒嘅人啦，咁我就去咗咧去 去力奇探險，其實幾恐怖。但係譬如如果嘉禾喺度咧，我肯定你肯同我去，因為你會望一望，會覺得自己好感恩。但係亦都會望一望就係，因為你諗起洛杉磯，一定係諗起 Disneyland 啊、荷里活啊、湖人啊，呢啲都係一啲好靚嘅品牌。會唔會見到明星？一定會見到噶。但係原來你揸過幾條街嘅時候咧，你會見到哇！呢啲環境係好恐怖，因為你安全可能會有受威脅嘅。所以我嗰陣時揀咗去中午嘅時候去睇一睇。咁啊，當然好多戲都係圍繞住呢個地區發生啦，因為罪案真係好多。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但喺度咧，我都講話即係好感恩，即係譬如你見到。啱啱嘉豪講起集中營，即係如果你睇到雷霆散兵最後一幕，佢哋望住集中營嗰一刻係呆曬，拍得很好嗰套戲，所以即係喺度講好多沉重嘅嘢啦。譬如我哋講歷史啦，我覺得歷史其實喺我哋嘅教育當中好緊要，因為通常我哋係經過一啲經驗嘅借鑑咧，令到我哋嘅個人嘅成長啦。即係譬如好似前幾年 COVID。COVID 其實可能好多故仔都好恐怖，咁但係 COVID 我哋引申，哦原來之前沙士嘅出現咧。令到我哋香港人係對抗 COVID 咧，係強勁咗好多。咁我知道嘉豪都有啲心得講下咯。 你講起個集中營咧，我記得我當日去到咧，就係即係我本來唔係諗住去嗰度，我只不過係純粹啊啱啱大學畢業咧就去歐洲，咁即係玩完翻嚟先揾工啦咁樣，咁就去咗波蘭，咁跟住咧去華沙之後咧，跟住就上咗去 Krakow， 咁 Krakow 就係好近咧 Auschwitz 咁樣。咁我就話哦，不如去集中營睇下啦，還點樣嚟到？坦白講，我就唔係讀歷史出身嘅，我亦都唔係讀文科出身嘅，即係雖然我最後叫做讀哲學係即係人文學科啦咁樣。咁咧，跟住我記得去到嘅時候咧， 你會唔會好唔想入去啊？ 我其實就你都知，因為我其實就冇乜嘢會驚啊，或者嗰種人嚟。咁但係當然，即係當時嘅諗法，只不過係哇難得嚟到一個咁嘅地方。即係其實而家諗翻轉頭都覺得呢個思想係唔係好正確嘅，因為嗰度唔係一個俾你去參觀嘅地方嚟。咁我當時咧嗰度係會有好多牌就寫住話，大家唔可以靜啲，因為有曾經好多無數個即係無辜嘅人啊喺呢度係即係受害嘅咁樣。咁當時咧我記得，因為係即係好冇錢去旅遊嗰啲，我仲記得自己係喺超級市場買嗰啲。發包跟住塞嗰啲薩拉米咁就去嗰度食，咁我跟住我去完之後咧，我仲記得天陰陰嗰度食嘅時候，我喺度諗，哇呢度真係好唔舒服，好恐怖。呢個唔舒服係咪因為呢度即係我哋叫做即係 being haunted， 即係有啲嘢有啲即係可能講句迷信啲就係、是，喂有啲冤魂不散。但後屘諗真啲，我冤魂都唔想翻嚟啦。呢度係真係一個好恐怖嘅地方，恐怖到係。冤魂都唔會想翻嚟嘅地方，咁呢個係我到而家都一路即係自此之後，我每一次去啲地方，我就係你講冇錯，真係要認識個歷史，你先係尊重翻曾經受害嘅人咯。即係呢個歷史嘅真相先係最緊要嘅嘢。 我去咧每一個城市，我都好中意睇佢嘅 War Museum，因為咧由 War Museum 咧，你會知道嗰陣時嘅年代，佢哋點樣為自己嘅城市抗戰啦，或者佢哋被人哋襲擊嘅時候，佢哋嘅生活係點樣啦，我都會覺得啊。透過呢啲歷史咧，我都會知道啊，我哋好彩香港冇打仗呢樣嘢啦，咁就會令到自己個心裏邊舒服啲，亦都係因為學咗即係知道自己有多啲對於歷史有多啲知識咧，個心咧係會覺得開心啲咁樣咯。 其實頭先咧，嘉豪你講嗰、那個即波蘭嗰度，其實我都有去過。我諗去到嗰度係因為我覺得嗰度有好多悲慘嘅事發生。我諗嗰種感覺唔係叫恐怖，我覺得係好 depressing， 好壓抑啊，因為嗰度有太多痛苦，尤其是即係當隔離有好多可能係擺咗出嚟嘅一啲啊，即係過去嘅一啲嘅即係發生咗一啲嘅物件係啦 show 出嚟，可能有啲嘅字喺隔離，其實我就好容易去將嗰段歷史同埋我而家見到嘅嗰啲嘢去聯繫翻啦，咁所以其實嗰個感受係真係好深咯，咁所以我反而我唔覺得係驚，我覺得係好壓抑同好痛苦。 嘅感覺，我相信大家其實都如果讀過歷史啦，或者去旅行咧，都可能有我哋呢種嘅同感嘅，咁啊覺得有啲可憐啦。咁我覺得呢個就係人生啦，因為喜怒哀樂當中有陣時人生就係好似一部電影咁，咁有啲比較傷悲嘅時間，呢啲都係成長。咁但係當然講到而家啦，我哋其實今日講咗咁多舒服嘅恐怖咧，點都要同大家講下，哇，其實。即係恐怖當中有冇啲咩嘅 advice 俾大家覺得係即係可以舒服啲嘅？咁我自己覺得啊，譬如歷史博物館啊，如果你睇藝術嘅博物館，我有陣時係比較中意輕鬆啲咧，我就中意睇現代藝術 contemporary art， 因為現代藝術咧，我覺得有陣時好簡單，有陣時好簡單，你就會諗，哇咁都可以賣到唔知幾多萬啊！咁啊咁樣諗咯，即係唔使咁沉重啦，即係去表面啲去睇件事，咪簡單啲咯。 我自己咧有一個方法嘅，即係有時候我睇咗一啲嘅好壓抑或者好驚嘅啲嘅片啦，或者即係任何嘅事情都好啦。咁嗰一刻咧，你會好似覺得代入咗入去，好似抽唔翻出嚟嘅。咁我有一個好好嘅方法咧，就是、我好中意去沖涼嘅。嗱，我哋心理學就成日話咧，有一個叫做 grounding 嘅 technique， 一個定神嘅熱水啦，一個定神嘅作用。點解咁講咧？即係當我哋睇咗一啲好 depressing 嘅，或者一啲好令到我哋情感好煩難、好 overwhelm 嘅狀態嘅時候，我哋个脑咧就不停 loop 住嗰啲嘢，越谂就越辛苦。咁但系咧，如果用一啲适当嘅感官刺激，譬如冲凉就系有 temperature 啦，咁有个温度喺度啦，咁你啲沐浴露有味道啦，咁水打喺你个身体有一啲嘅啊，即系一啲嘅 tactile 嘅感觉，一啲触感。其实呢啲嘢咧系一啲好都几强烈嘅感官刺激，就系将我哋嘅心神咧摆翻喺 here and now 呢一刻。其实你冲紧凉嗰度，就唔系再喺度谂住哇嗰条嗰个片系讲紧啲乜嘢啊？嗰套戏系讲紧啲乜嘢啊？咁其实有一个方式咧，可以帮我自己定一定落嚟咯。 但系有好多恐怖片，佢发生嘅情节都系冲紧凉嘅事，例如 自觉咁要咁样 惊心。 咁你就可以洗个面都得嘅，你用其他方法 抹脚咯。 唔系嘅，如果我惊嗰时，一定要贴住埲墙咯，因为好惊后面有人啊嘛。即系如果睇到真系好惊咁样，咁但系其实我自己咧已经系即系唔系话我认叻啦，即系我系百毒不侵啊，而家我系。我是只不過每一日看恐怖片我都是會感到很悲哀，就是為什麼現在的恐怖片根本都不恐怖呢？ 我想有些東西如果比較更加貼近現實會對於我們來說更加恐怖。 是啦，是 的。我 會用理性去分析一件事咯，即如果我覺得我很不安，或者是或者看完恐怖片要安慰自己，或者看完一些很殘酷的東西會安慰自己，我就會用一個理性的分析去令到我對於那件事抽離咯。咁譬如看戰爭啦，咁跟住我係好鍾意睇戰爭紀錄片咁樣咯。咁但我會用理性的分析啊，佢隻即我亦都好鍾意戰機啦，咁我就會分析啊，呢隻戰機呢係個入船嘅角度呢係點樣可以令到打敗敵人啦，咁我會用一個理性嘅分析抽翻出嚟，令到自己唔會再進入嗰個狀態咯。 哇！咁我哋今日咧都講咗好多關於咧舒服的恐怖，尤其是恐怖都講咗好多啊。所以屋企嘅小朋友啊，或者家長啊睇住都好咧，其實大家都係討論一下、傾下嘅啫。咁每個人咧都有唔同嘅心得嘅。舒服的恐怖去到最尾咧，希望都係大家咧可以好舒服咁樣睇我哋嘅節目咧，係好好地瞓一覺啊。咁今集節目時間差唔多，多謝大家收睇。再见，拜拜。Thank you.